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感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世界的诗人。 是宇宙的游子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，地球

相谁可比，爱念又从心中升起，似浪潮从心涌向你，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，能再相聚真不容易，从前爱你不理谁常故意躲避，情深于心底但不知，从前我太不知柔情欠缺表示，求从今天开始，从这刻开始想记住，此心爱你，能证天地此心无二，能证天地此心无二。

装快乐的眼神，沉默了，当你痛哭失声，我会打开门，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惊喜陷得越深，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那些陌生的人，谁给你真诚？是过去伤太深，才让你根本不能相信永恒。你的手那么冷，总会有人抢着为你加温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惊喜陷得越深，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不知所措的人，我真的心疼。 你闪烁眼中有依靠，看不到我的心在燃烧，想着你的泪你的笑，想忘记却又做不到，爱越来越薄，说再见太早，情难了，以为你只对只对我一眼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眼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想忘记却又做不到，爱越来越薄，说再见太早，情难了，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眼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以为你只对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，以为你只对我